起的伤悲，是否每一位快乐过的红颜，最后都是你伤心的妹妹。她的心醉，我的心醉，是否都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？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啊，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？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啊，我的哥哥，你心里头爱的是谁？ 好妹妹的团名就来自于孟庭苇这样一首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，让他们名声大噪，还是在2015年以众筹的方式登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。从小众到大众，好妹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，登上工体场为他们带来很多讨论度。当然细听他们的作品，有一种悠然写意的情怀，没有激昂澎湃，没有撕心裂肺，只有对岁月的低吟浅唱。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是他们第三张专辑的标题曲《说时依旧》，我们稍后见。 双风无一双，相对心如麻，对面问安好，提起当年 是泪眼笑荒唐，重逢无意中，相对心如麻，对面问好，不提回头路，提起当年事，泪眼笑是依旧泪如倾，星星白发又少年，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往哪里去，要不要跟我来？家中孩儿等着你，等爸爸回家把饭开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空浪费午后的暖阳。那些寻常景色，寻常模样，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，而你便利的经常退场，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。那些寻常景色，消磨的时光，如今想来不痛不痒。光临便利的时光，这条街道转角的地方，我需要一个饭团，一杯豆浆，在下着雨的微凉早上。后来变成个人的时光，睡到中午才懒懒起床。我们要两杯咖啡，两份便当，一同浪费午后的暖阳。真的不太寻常，而你便利的经常退场，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。那些寻常景色，寻常模样，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，消磨的时光，如今想来不痛不痒。 这是好妹妹第五张专辑实名制当中的便利时光。秦昊、张小厚都是85后，他们身上有浓浓的怀旧情怀。今年他们还特别策划了私房歌二，并找到歌曲的原唱一同来合唱。下面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《一景还乡》创作的主题曲，齐豫正是这首歌的原唱。相隔22年之后，好妹妹带来和偶像齐豫的对唱版，就来听这样一首船歌。 姐儿头上的带着杜鹃花呀，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轻轻唱呀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